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sland.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回顾梳理一下本周出现的冬奥英语词汇，并做一些造句的练习。首先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这个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怎么说呢？是 freestyle skier、自由式是 freestyle。 那我们来造个句吧，比如说自由式滑雪包括两个主要项目，他们是雪上特技和空中特技。 Freestyle skiing includes two main events, moguls and aerials. Moguls, M-O-G-U-L-S, 是雪上特技的意思。 Aerials, A-E-R-I-A-L-S, 指的是空中特技。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专业词汇，叫做 Axel Jump， 是阿克塞尔跳的意思。它是由挪威选手阿克塞尔保尔森在1882年首次完成而得名的。 Axel Jump， 阿克塞尔跳。我们来造个句子，在单人花样滑冰的六种跳跃中，阿克塞尔跳被认为是难度技术最高的一种。 The Axel Jump is considered the most technically difficult jump among six types of jumps in single figure skating。 最后来回顾一下 medalist 这个单词。 medalist 它是由 medal 奖牌这个词引申而来的， medalist 意思就是奖牌获得者， M-E-D-A-L-I-S-T。 我们来看个例句加深印象。 A silver medalist at the Asian Games，一个在亚运会上获得银牌的人。所以 medalist 不光是说金牌获得者，也可以说银牌或者铜牌获得者。 For example, Fu Mingxia has become China's youngest Olympic gold medalist here in Barcelona. 傅明霞在巴塞罗那成为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奥运会冠军。您记住了吗？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冬奥英语周末版。 Coming up next, English for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Weekend Edition。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